不是真的，还有什么能够让人更虔诚？身边有你我就有了，身边有你我就有了。珍惜着我和你，两个人的婚礼也可以很甜蜜。这句零下的天气，强迫自己穿的短袖上衣，冷到不能呼吸，却害怕穿上毛衣，又想起了你。现实冬季，眼泪结了冰，分不清是太冷还是痛心，来不及，万一来不及送行。记得去年你说好下个冬季举行一场白色婚礼，在夜单前夕就我和你，两个人的婚礼也可以很甜蜜。接近零下的天气，强迫自己想起了你，发现是冬季，眼泪结了冰，分不清是太冷还是偷心，来不及，万一来不及送行。我们过几个月的

来代价不菲，乘风破浪才学等珍惜，鞭策我的一个个，让这一个成长花的手，让比伤口更多。谈恋爱恨，明白我是个不可爱的一个我，让那一个远离我，才让这一个接受到这一个我。微笑待我解开争吵，那些琐碎事，情绪流过，事过境迁之后，才没有一丝。何以没法好好放下，像个小孩子，即管喜欢，不用怕，纯凭直觉，不需三思。曾愿相信爱是要简单的睿智，谁爱我多么细致，为何到了分手方知，情分破浪才学等珍惜，鞭策我的一个个，让这一个成长花的手，让悲伤后更多。谈恋爱恨，明白我是个不可爱的一个我，让那一个远离我，才让这一个接受到这一个我。曾经每一位最后纵使感动错，不管结果，从遗憾里养活我。曾经幼稚盲目的威逼，不爱我的喜爱我，但每一次留低了的不快，总比欢笑多。 故乡的美丽东岸，充满温暖。

北京时间18点整。